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42集。沈觉狠狠剜了夏侯炼一眼，道： 你算什么东西？恒波自有我保管，用不着你瞎操心。滚出去，不想再见到你。 果然还是不行，夏侯炼叹了口气。沈觉转身离开，趴在原地望着沈觉的背影，黑色的夜纱，暗金色的纹绣，几乎要和黑暗融为一体。夏侯炼目送着他越走越远，就要走过穿堂，消失在拐角。 长班！ 夏侯炼忽然大声叫住他。沈觉停下了步子，站在穿堂另一头。夏侯炼走前了几步，和沈觉隔着穿堂遥遥对望。 敢问长班，为何如此怨恨夏侯炼？ 夏侯炼问道。 是因为他是江湖乱党，你们天生敌对，还是因为别的？ 怨恨？ 沈觉道。 我从不怨恨他。 那长官为何如此紧追不舍，执意要杀他？ 灯影昏昏，淡黄色的光映在沈觉的脸上，却没有添上多少暖意。沈觉侧过脸望向穿堂对面，扑面而来的风里带着咸咸的味道。他说： 我只是讨厌他，讨厌他撒谎成性，讨厌他轻诺寡信，他说过的话，许下的诺，一个字都不曾实现。 他蓦地扭过头来，一字一句皆咬牙切齿。 这样的人难道不该杀吗？ 他转过身，身影消失在了拐角，一抹夜纱的裙摆一闪而过。夏侯炼仰起头来，天穹是沉郁的蓝，一轮残月挂在天边，苍白如纸。对不起，少爷，是他太无能。他活这辈子只能做成一件事，他连自己都救不了，更何况救别人。他站起来，慢慢躲进了黑暗。沈觉没杀他和朱顺子，派人日夜看着，燕领刀早被没收了，他俩成了名副其实的囚犯，上茅房都有人跟着。夏侯炼不敢再去招惹沈觉，沈觉太可怕了，比小时候还要喜怒无常，和他说话简直是拿命在赌。他们日夜兼程，三日后到了河间府。福王侯在城郊别业，沈觉带着人马进了别业，刘司徒锦带着一批人在别业后山上等候，同时也是以防万一。他们选的地势很好，山下别业一览无余，像一个搁在草丛里的小棋盘，里头的人头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夏侯炼和朱顺子都在留守的队伍里，山坡上长满了狗尾巴草，毛茸茸的，绿得像要滴下来，迎着风摇曳。他们和番子一同伏在草堆里，头上都戴了草环，用以伪装，一顺不顺地盯着山下情形。 原来沈觉打的是这鬼主意啊！ 朱顺子悄声道：“ 他想策反福王殿下，只要福王殿下一点头，韦德就什么都完了。可是他真能成吗？韦德和沈觉这俩，一个大权在握，坐镇宫中，一个在山里头流窜，跟土匪似的，只要有脑子的人都会选韦德吧？ 不一定。” 夏侯炼说。 为啥呀？你怎么知道啊？ 夏侯炼摇摇头，他也不知道，他只是觉得沈觉那样的人一定不会轻易倒下去。沈觉其实没那么有把握，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豪赌，第一次是东安门外，他孑然一身入了宫， 那天似乎也是这样的好天气，晴空万里，鸭蛋清的天穹高而远，偶有几片薄薄的云影像轻飘飘的鹅毛，边缘运散是一根根纤细的片羽。可是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最牵挂的已经没了，从今往后他再怎么苦心经营，也只能成为坟墓里最有权势的尸体，一无所有便无所畏惧。他调整表情，嘴角弯出最适当的弧度，再次挂上春风一般的微笑，像官袍上的金银丝绣，托盘上的剔红罗甸，完美无缺，恰到好处。走过曲曲折折的回廊和甬道，穿过花园里的小树林，前面水榭里坐了一个胖硕的身影，穿着大红色的夜纱，腰间一扎一扎的，像环绕在身上的红鳞蟒蛇。他转过脸来，露出团白的圆脸。沈爵上了水榭，朝他深深作揖。 哎呦，沈公公，别来无恙啊。 福王呵呵笑道。 你还是如此玉树临风，放眼整个紫禁城啊，没人比得过你风姿俊秀。 福王近年来越发胖了，自从成了跛脚，他学会了人生短暂当及时行乐的道理，十分善待自己。在藩地他唯我独尊，更是无有节制，一发不可收拾。 殿下谬赞，再好的脸也不能当饭吃。 沈爵道。 沈爵这次来的用意殿下想必明白。 哎，你刚来茶还没喝一口，别谈这等糟心事儿。 福王摆手打断道。 来人给沈公公看茶，这是一个故友从西洋给姑捎来的茶叶，据说和咱们大齐的茶不一样，来，你来尝尝。 沈爵轻轻笑了笑，装蒜打太极，官场上你来我往都爱玩这套，这是为了消耗时间，让对方着急，沉不住气自然就会不自觉地后退，让出更多的砝码。福王是庄家，无论是沈爵还是魏德都是要帮他办事，他自然镇定自若，只等沈爵把持不住，自己亮出最后的底牌。沈爵并不接话，是低下头，从琵琶袖中掏出一卷明黄色的卷轴，福王的眼睛顿时就被吸引住了，颤着声问道： 那是什么？ 沈爵缓慢而清晰地说： 圣旨。 说着又一笑： 殿下，您还喝茶吗？ 哎呀，沈公公，横竖都到了这个地步，你就别再跟姑说笑了。 福王直勾勾地盯着沈爵手中的圣旨道： 快把圣旨给姑瞧瞧。 毕竟福王才是身在高位的那个人，沈爵也不敢过分取笑，将圣旨双手奉上，垂眸看着黄花梨红漆方桌上的云纹雕花，平心静气地等福王看完。福王一面去沈爵的脸色，一面惊疑不定地打开圣旨。沈爵脸上波澜不惊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这个沈公公笑面阎罗的名声是人人都知道的，面上跟你谈笑风生，背地里就捅你一刀，他早有提防，只是没想到这个被贬去南京看守帝陵的落水狗竟怀揣圣旨遗诏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